起出发， 山水百合七彩摇曳衣裳，感动世界，大声说出情话，甜甜的温柔化你的心房，真爱出现，让我捧在你手心上。 明亮天空在发光，缤纷色彩的飞翔， 真心家就是九朵玫瑰，等于满分的恋爱心动感觉，感动像综合巧克力般多变，但怎么选择都是快乐滋味。爱情添加了梦想，秘密花园就会浮现，等我们一起去探险。原来爱的甜美就制造在每一个瞬间，保存期限是永远。小家就是九滴眼泪，等于百分百恋爱苦辣酸甜，把手伸进糖果盒交个心愿，薄荷或草莓你都为我实现。爱情添加了梦想，秘密花园就会浮现，等我们一起去探险。原来爱的甜美就制造在每一个瞬间，保存期限是永远。 刚刚为您送上的那首歌叫做《喜欢你没道理》，是张韶涵《潘多拉》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，发行于2006年。歌曲的这种非常小清新的唱法非常受大家的欢迎。

记得梦想。 北京时间19:00。